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 Now we are on lesson 21. 21这个字数字我们教过，就是 twenty t w e n t y 加一个小杠杠，再加一个 one o n e lesson 21第21课。今天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叫做活用问句。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才教了一般问句，然后呢还有特殊问句。如果你只是光是教，然后呢叫学生家来背，也不活用，那学英文干什么？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亲自来撰写，然后呢我们就期望呢，就是在打零基础的时候呢，要学的是正统正确的英语。虽然我亲自撰写，但我的美国朋友呢也会一起呢跟我一起来查看我的这个写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乎地道的老美的英文。他说 Peter， 你写的东西简直是比 American 还 American。 我这样笑了一笑，我说不敢当。那么事实上呢，那么这英文呢是你们的母语，对我来讲我是后天养成的，一样可以学到跟母语的这个说英语为母语的人这个地步。你看我都做到了，你也可以做到。好，我们现在废话少说，今天我们学的是一个对话，用 AB 两个人的对话，非常的简单。来，我先念一下，从头到尾念一下，让大家欣赏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里面的内容。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哎，不对，音再调一调，刚才念的有点像日本人的声音这样子。嗯，调，慢慢调一调。好，再调再调，这样子应该可以了。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这一不对，这有点像山东的，只是慢慢调一下好了。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这有点像呢，有点菲律宾腔，好，还是恢复美国腔好了。好，我们现在就试试看。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Go all the way down, turn left.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and you will see the train s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或者说 thanks a lot. Thanks a million. You're welcome. Not at all. You bet. Wow, 我们今天就这几句。但是呢，最后的那两句呢，有好几种说法，我也都一一把它说出来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他怎么说的呢 ？A 讲了 ，Excuse me， 可不能这样念了。Excuse me， 这是什么英文啊 ？Excuse me，Excuse me， 这个 X 后头的 Q 要念成 Q 啊 ，Good in Excuse me， 不要念成 Excuse me， 你一念 Excuse me， 哎，这功夫就没有到家。原来老外啊，在。那个音后头有 t， 有 p， 有 k， 这个时候呢，全都念成呢 d、b、g 的音。像裙子 skirt， 本来是 s k i r t， 如果你念成 skirt， 那就不对，它自动改变成 skirt。 Stop 最明显的就是停止， S-T-O-P。 如果你念 stop， 那就是没有学到家咯。好， speak 说英语， speak English。 如果你念成 speak English， S-P-E-A-K， 就一开头就没有学好，所以要特别记住 ch p k， 在 s 的后头念成 d b g 这样的音。所以 excuse me 就要念成 excuse me， excuse excuse me。 再来一遍 excuse me， 按字面解释叫原谅我，但实际是等于我们中文的意思，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啊。好，就不要翻成原谅我啊。你要翻成原谅我，按照字面解释没有错，可是实际等于咱们中文所说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然后呢，它本身就是一种祈使句，也就是原形动词的原形开头，所以后头要有个连词 but。这个 but 不要念成 but， 肚子饿的饿。But 本来是代表但是，不过这个 excuse me 后头有 but， 它只是一个连词，这个连词它不要翻出来，不能翻成但是。在很多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也就是说英语的人士，他们这个 but 通常都把它省略掉，在语法里头它是错的，因为你前面是一个主句 excuse me， 就是 you excuse me， you 省略掉了。你后头是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这是一个问句，这两个句要有连词连接，所以这个 but 有它的必要。可是呢，美国人常常把英文搞坏掉了，他就说哎呀这个省略掉吧，所以你实际听到的省略掉的用法很多，现在就变成加不加 but 都对，但我们现在教的是正确的英语，所以我还是加一个 but。 打扰一下，不好意思，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本来这个问句是火车站在哪里，中式的这个结构是 the train station is where， 可是我们讲了疑问词放在这个问句的句首，然后 be 动词跟主语倒装，所以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火车这个字啊，很多人还不太会念，要念成 a 零，不要念成 a， 不要 train station， 不是 train， 叫 tray， 先念 tray tray， 再来一个 n 的音 train train station。啊啊哈，这样就对了。好，不好意思啊，车站在哪里啊？当然如果你更客气的时候，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后头加个逗点，再加个 please， P-L-E-A-S-E， 请问一下车站在哪儿，你加个 please 更有礼貌，不过在这边哎，不需要了，因为你前面 excuse me 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用法，不好意思或者打扰一下，这车站在哪儿。好，这个 B 就说了 go all the way down， 你一看到它用动词原形开头，就是表示呢前面的主语 you 省略掉了，或者 you should， 你应当， should 这个助动词我们教过S-H-O-U-L-D， 但通常我们把它省略掉，好，就直接 go all the way down， 我们中文也有命令句，一直走下去， all the way， 这三个词是固定搭配，叫做一直 go all the way down， down 就代表下去，一直走下去，那个 down 不要念成 down， 先念 R 的音，它是一个双元音。好，你要学音标的话，我们有上网 啊，就是我写的音标的书。然后呢，纪伟老师 Johnny 呢，他正在教，参加那个口语群，那你就可以学到标准的发音。那个念是 ow， 先念成啊啊，嘴巴在收 ow down， 而不是念成 down。你念 down 就变成凹，中文的凹是全巴嘴巴没有全张的。好，可老外念好的时候，他不是念好，他念 how， 先念哈的音，念 how 不 how。好，所以 down 不要念成 down。Go all the way down， 一直走下去。接下来打个句点之后呢，下面又有一个呢起始句，也就是一个命令句。You should 省得掉了。Turn left，turn 就是转弯 ，left 朝左 ，right 就是右边朝右 ，R I G H T，right，left 就是左边，就左转。在什么时候左转呢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 ，intersection， 美式音标碰到 R 的时候要卷舌的，英式英语啊会念成 intersection， 那美式就 intersection， first 有一个 R。F-I-R-S-T 第一个，你看我们都教过第二个 the second the third， 你看现在都用到了，看没有？所以我们在写这个零起点的时候不是乱七八糟乱写，它都有目的，我在设计的时候设计的好苦啊。好，但是我都很费心，就让大家就是说跟着学慢慢就会用起来了。At the second intersection， 就是在第二个十字路口。来 ，intersection 难念吗？难念的这种音节是四个、五个等等。我们从后头往前面念 ，section，section，intersection，intersection，intersection， 这就是我的秘诀。然后呢，后头有个连词 and 连接。好，连接另外一个主句，没有这个 and 的话，你前面的逗点就要改成句点。然后我们前面是一个逗号或者是逗点，所以这边用 and 连接。那么这个 and 要翻成那么， You will see the train station， 你就会看到这个火车站了。 train station 不要念成 train station， 中国人发 A 没问题，但有一个嗯的时候，嗯的音，也就是 n 那个字，发嗯的时候呢，就难发了。像飞机 plane， 玩耍叫 play，play， 但如果改成 plane，plane， 我们常会念成 plan。小地方都要注意，跟外国人讲话，厉害的就是小地方。他是听你小地方，他是你注不注意，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造成讲英语跟外国人的差异，要特别注意。好，所以这句话一路走下去，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左转，那么你就会 you 就是 you will， 这是一个助动词，缩写成 you 加一个一撇加两个 ll。You'll see， 就是看到 ，e 长元音 see the train station， 这个火车站了。啊 ，A 呢就马上就讲感谢啊，非常谢谢你，所以马上就记得三块肉喂你妈吃，但是不能这样讲啊，你要讲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th 一出现舌头就要吐出来。然后迅速往内说 ，Thank you，Thank you， 啊，产生连音 ，Thank you，Very much， 不要念成 very much， 不是 much， 就 much， 肚子的 ，Thank you very much， 但你也可以讲 thanks a lot. Thanks 用复数加个 s. A lot 是许多。许多的谢谢就是多谢了。广东人呢就讲多谢你。但是呢他们还跟我们讲唔该唔该。不该哎就是谢谢你的意思。Thanks a lot. 产生连音 thanks a, thanks a, thanks a lot. 不要念成 thanks a lot. Thanks a lot. Thanks a lot.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用这接近开玩笑的说法。还记不记得我们叫 one, two, three, four, 叫了一百万的时候怎么说 ?million. 不要念成 million.没有眼睛的那个 million million 是这边用到了 thanks a million 谢谢你一百万次就是多谢啦 thanks a million 你这样讲的时候那老外会侧个头来讲你这么讲的是用我们的话真了不起真棒哦他就会这样讲 thanks a million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s a lot. Thanks a million. 而且你不会念成 million, 你会念成 million. 哇跟他讲的一样的。好 ,B 就说了别客气。那别客气怎么说呢你总不能讲说别客气。啊你一定要讲 you're welcome. You're 是 you are 的缩写。You're welcome. Welcome. 有一个 L, W-E-L, 所以那个 well, 舌尖抵上去。Welcome. Come 是肚子饿的那个饿 come, 不是 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或者说没什么啦小事一桩 not at all.根本叫 at all not 是不 at all 是根本根本不算什么小事一桩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连在一起念的时候不要念成 not at all 不是这样念 not at all not at all not at not at all那个刚好前面有一个 t, 所以两个连音 not at all, not at all, 千万不要念 not at all, 不要刻意叫你声音要稍微弹一下 not at all, not at all, not at all, 或者你也可以讲 you bet, you 是你 bet 是打赌你打赌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不屑的意思这意思就是你打赌你可以赌下次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我还是会帮助你意思就引申为没什么别客气所以 you bet 千万不要按照字面翻译你打赌啊否则的话人家听得好奇怪啊这样好了我讲得很清很楚现在跟着我再念一下 excuse me 哎，不对这个音再调一下慢慢调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诶这有点像印度人腔还是改成美式腔我慢慢念你跟着这样读 Excuse me, but where is the train station? Go all the way down, turn left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and you'll see the train s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s a lot. Thanks a million. You're welcome. Not at all. You bet. 所以对方说 Thanks a lot. 你可以讲 You bet. 或者 Thank you very much. 你可以讲 Not at all. 或者是 You're welcome. 都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就讲你这边。记住要谢谢我啊。大家一起说Thanks a million. 很好。然后就说别客气 Not at all. 再来一遍 Not at all.